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啊各位嘅啊陆续嘅加入嘅。咁啊，教宗方济各咧就终于高龄久病逝世，呢、这个消息传嚟咧就不令人意外，因为咧就啊好多嘅报道咧都话佢最近啊身体健康就恶化。只不过咧一个教宗咧佢逝世嘅日子啱啱喺复活节，嗱、这个当然系巧合啦。只不過在很多教徒和有信仰的眼中呢啊的人士眼中未免覺得呢一日啊未啊可能是同 Donald Trump 嗰粒子彈啊爭啲攞佢命而啊係被佢閃避過有關，係咪某一種超自然或者呢係一啲高層次嘅象徵意義呢，呢、这個就不再去討論啦。只不過呢位教宗呢確實係引起好大嘅爭議。嗱、啊、好多人呢就認為啊，特別係天主教徒话教宗咧不应该涉及政治，啊，当然咧呢位方济各啊，系一逝世之后咧，你身为天主教徒咧，有理冇理，出于你呢个信仰，因为佢系你嘅精神领袖，你一定会表达深切哀悼。之但系非教徒啊，系有理由或者咧系有一个咁嘅权利啊，系由政治嘅角度咧去评论呢个梵蒂冈嘅领袖。点解？因为梵蒂冈本身个地位同复杂，嗰、那个角色咧系好复杂同埋好微妙。啊，你可以咧搬龙门嘅，你可以话佢纯粹系一个宗教领袖，系超然于政治。但系另一方面，佢亦都不能够避免政治，因为咧你睇下过往啊，冇啊几百年啊，好多世界重大嘅变化，例如呢个德国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喺德国嘅天主教教会个角色。啊！對猶太人的睇法，另外在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革命嗰陣時嘅羅馬天主教在馬尼拉的教區啊，個總主教新海綿啊，啊佢都有一個明顯的立場態度，乃至到後來南非黑人主張平權的時候咧，嗰、那個當時啊嘅基督教在南非的主教叫做道徒啊，嚇雖然冇明確咁樣咧，係喺個言論嗰度咧係支持曼德拉。但在全世界都看到呢他是雞蛋與牆在人道那邊。所以一切呢评论说喂应该呢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不要在狹窄那个政治的角度去评论这位呢精神领袖。我觉得呢在今日的21世纪全球化呢已经是过时的这论点。将一个教宗呢纯粹当作一个宗教领袖。在5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的一条村落那阵时个世界呢是没有工业革命，是没有一个经济上面那个贫富悬殊，更加没有遇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极端无神论挑战的时候呢，可以讲我纯粹可以当他是一个个人之间赎罪啊或者道德啊的一个寄托。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同时是一个政治领袖。之但是很微妙的地方就是梵蒂冈呢他在联合国里面又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员国。梵蒂冈是一个政府但他不是一个会员国。但他在联合国里面呢有永久的观察员身份的地位。但没有投票权。没有投票权呢是他放弃。之但呢在很多重大的议题呢梵蒂冈是可以参与讨论。嗱，呢个咧就好微妙，就俾世界好多其他宗教团体去质疑，譬如话伊斯兰教，其他佢点解你有呢个特权？所以咧，近年大概喺20年前，系有超过180个世界不同嘅宗教同埋妇女啊，同埋人权一啲较为左翼嘅团体咧，就质疑点解梵蒂冈喺联合国有一个观察员嘅地位，啊，就要求当时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咧系要重新检讨。当然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这个地位和那个身份是很微妙的。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你是教徒与否都会受到政治的牵连，例如关税。你一讲到关税你是不是涉及你的荷包，一涉及你的经济利益是不是必然 是觸動到你對 Donald Trump 的個人的情緒的看法和政治立場，所以呢由政治角度去評論這個方濟各，尤其是香港、就涉及到華人裡面他那個世界裡面那個對他的看法、你是不是跟中共建交，你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共產黨政權建交的時候，在神學上面，因為中共是一個極度反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極度無神論的政權，你在中間那裡怎樣妥協，你任何的妥協是否出賣你的原則，這些呢是引起很大的紛爭，但是很難有一個確切答案的問題，是不是鮑先 生？是啊，沒錯，我同意，因為自耶穌呢被釘十字架開始呢，這個已經是政治來的了。而跟著去到中世紀的宗教改革，这位教宗呢是属于耶稣会的。耶稣会的诞生亦都是因为宗教改革之下，基督教即是新教它的势力越来越犀利，加上大航海时代为了逐鹿这个新世界和亚洲的国家，耶稣会的建立和拓展和改革都是政治来的。所以延伸到这个二千年来呢，教会或者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啲人话讲宗教唔好讲政治呢，是其实一句废话。其实再引申开去，任何在21世纪里面，体育、娱乐、文化全部都是政治。这点呢，啲人呢、虽然话、逃避现实或者是双重标准，但这一点呢，其实我哋风云谷一向的立场是没有变到。每一样东西都是政治，包括你可能不觉的，譬如现在我哋食紧嘅嘢，食物都可以是政治嚟嘅。 Yeah. 食物的产地来源是咩？有没有关税啊？里面有冇一啲叫做基因啊？呢全部改造啊？呢啲全部都系政治。好啦，讲翻呢个教宗嘅争议或者一个立场啦。咁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来自南美洲嘅阿根廷嘅教宗啦。咁而且佢嘅早年咧系移民自意大利啦。咁就呢位教宗咧就被誉为比较开放，对于咧同性恋啊或者系一啲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权啊，呢啲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同性恋嗰啲左翼嗰啲，我哋都唔需要讨论啦，因为佢自有佢哋传统嘅宗教人士咧同佢辩论啦。但系最重要最重要，其实就系佢对于中国究竟了唔了解？因为佢所签订嘅临时性协议，即系祝圣啊，同埋任命主教咧，佢嘅初心或者你当佢嘅本意咧，是想保护中国的地下教会，同埋希望中国的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呢不受到太大的迫害。这个是 good will， 我不会质疑这位教宗的本意。但问题是他究竟了不了解这个极权政府对于宗教、对于基督教、天主教究竟是什么态度和什么回事，同埋历史上他们做过什么事。这一点呢，如果他不清楚或者身边的人没有告诉他知，那可能情有可原。但是他来自哪里呢？他来自阿根廷，那个时候是一个军政府的时代，亦都迫害过呢他们教会的神父，甚至监禁、毒打。那照计这位教宗啊，对于极权的统治应该是有切肤之痛的。但很可惜咯，在他任内他竟然就对极权的政府持对同性恋之类的一样开明的态度。但我好可以告诉大家知，两件事是不同的。对于同性恋，同性恋他不是一个极权政府，他没有掌握权力，虽然他在社会上有影响力，但另外一边是一个极权政府，而且他进行很多对宗教迫害的行为。你跟他交易，有人被誉为和魔鬼的交易。所以这位教宗， 不要说魔鬼，撒旦忠诚一点，或者叫敌基督、 okay。 敌基督和撒旦没有立场的，但魔鬼这个字你译成译中文呢，会令到很多亲中和极端的人士有即时的情绪反应。这个呢好中立少少，因为这个问题而家对于教徒同非教徒嚟讲都有啲敏感，系嘛？ 系明白嘅，咁我哋持平啲啦吓。嗱，敌基督又好，撒旦又好，甚至巴力又好，唔紧要噶，任何一个字眼都得噶。总之系 敌基督系中立噶，你唔好以为负面啊，即系等于烟同埋阴，阴同阳，有阳就有阴，有日头就有夜晚，有太阳就有月亮。我话个太阳充满灿烂，话个月光都好浪漫，唔等于话太阳咧系一个负面，或者月光系一个奸角。你呢个一定要讲到明啊！ 我哋身为香港人啦，经历过2019嘅抗争运动啦，陈日君主教都曾经咧暗示明示啊，呢位教宗咧似乎唔系好了解中国，咁所以咧 你睇翻佢咁多政績啊，又或者佢對於一啲社會嘅開放同包容咧，我覺得抵唔上佢對於中國大陸嘅不了解， 可以講係無知，或者佢知啦。即係其實咧，喺歷任嚟講咧，做到呢個羅馬天主教啊嘅教宗，有一個好學問嘅人嚟嘅，要喺文學啊、哲學啊、神學嗰度咧，都有非常之深切嘅修養。因为咧几百年来咧呢个问题咧系引起重大嘅争议，吓咩叫真理？乜嘢系理性思维同埋啊宗教信仰之间点样攞到个平衡？嗱，因为你先讲，我身为华人去认知或者评判断呢一位教宗咧，当然系由最直接最近嘅利益噶，系咪是非开始讲？正如阿阿根廷嘅人啊，就睇呢个教宗咧，因为佢哋嘅历史嘅创伤。在八十年代的军事政府镇压异见者，就会由他在那阵时有没有为弱势出声是移到地到判断。这是很正常的。啊、最主要就是这个教廷和中共之间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纯粹是一个其实可以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基督和敌基督的问题。因为中共他的严密的组织力亦都有种种天主教甚至是中世纪天主教的色彩，他那种非常严格的戒律，圣经对于他们来讲就等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毛泽东思想，或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习近平的言论。所以你看现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都要展开学习，是吧？对于教义的不能够提出异议等等。咁啊，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系有你冇我啊，吓嘅一个对词嚟嘅，系冇得并存嘅，对唔住，系嘛？即使根据呢个教廷梵蒂冈咧，佢有一个天主教会法，里边咧第377条系写得好清楚。如果我进入中国同你中国建立邦交，邦交系政治层面，但系点解你有政治层面先咧？我建立邦交，我个教会点样入嚟宣教咧？嗱，呢个就问题啦，就系咧，我可以同你建立邦交，因为我想怼冧台湾，我想孤立台湾，但系同时我又唔会俾你罗马天主教喺中国大陆咧系扩大影响，呢个冇得倾嘅，啊，呢个系佢个底，共产党嘅底线嚟嘅，呢个与虎谋皮。之大德根据天主教会法咧。就是任何主教的任命、选举、推荐或者指定啊，都不能够呢是赋予给任何国家政权及代表机关。教宗拥有全球教区主教的最终任命权，这个是神学上面起码的神圣职责。啊，第二就是对于一个地方譬如中国教区怎样划分，亦都要由梵蒂冈去决定。所以呢拗来拗去呢就是这两样。但对于中共来讲，你任命主教，中国有很多教区，以前在民国时代已经有所划分，譬如以前山东、河北、山西这些一早有划分的。这些教区的争议都尚在其次，最重要的就是主教的任命。对于中共来讲，他在眼中的主教就叫党委书记，这个安插下去各大单位、工厂、学校，同埋就算是私人企业，就算包括香港某啲地产财团，佢都要摆一个董事名义嘅党委书记喺度睇住。党委书记呢係一定要忠于马克思主义嘅教条，共产党，佢係向共产党效忠。佢不能够同时你係一个党委书记亦都係天主教徒。呢两样嘢係冇可能嘅事。因为两样嘢嗰个核心价值呢係互相冲突。共产党是极端的无神论者，主张是这个唯物辩证法。但是他们信仰里面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亦都是跟天主教和基督教里面所信仰的差不多。但是这个无法实现，已经经过100年来的血腥那个斗争，你都知道在人间这个净土里面是没有办法建立。所以来说这个争持就是一定没得解决。一定冇得解决咧！你梵蒂冈如果你系坚持你嗰个教会法同埋原则咧，就不可能同而家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系建立到邦交。嗱，呢个咧就复杂就在于咁声称一国两制嘅香港又点咧？喺中共眼皮底下，几时会容忍一个尤其以 陈日君啊为代表嘅一个天主教香港教区嘅主教咧，嗱呢个就系啦，啊引申嘅问题就系呢个陈日君问题，对于好多香港人，天主教徒或者非天主教徒都有好强烈嘅睇法。但系咧，呢个方济各咧，众所周知系对于陈日君嘅意见咧，或者对于佢呢个人咧，系唔系好有兴趣啊，将佢摆埋一边。佢认为，唉，我哋要以大局，要咧系将大爱嘅阳光咧系带入去大陆得嘅。你唔好咁极端，你唔好咧咁偏激。我知道你以前俾呢个党咧系迫害过你老豆啊，点点点。但我哋嘅睇法唔同。嗱，咁样拗咧。就一定是雞同鴨講，只不過咧，方濟各在佢最後一口呼吸之前咧，都冇實現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埋咧係同台灣嘅中華民國政府咧係斷交。因為一旦係咁咧，係非常之重大嘅影響。嗱，呢個如果當地如果呢個美國政府咧如果唔關注咧，先係奇。嗱，第二個對於美國同埋對西方嘅重大爭議就係 Donald Trump 嘅問題。到底川普是不是一个敌基督？但是在第一任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黑命贵和恐怖分子在华盛顿发动暴力的时候，这个 Donald Trump 是揸住本圣经站在华盛顿那个教堂的台阶上面。当时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形象很怪异，因为以 Donald Trump 的粗暴和庸俗，和他一个商人，他并非以是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的身份呢是称诸于世。就觉得 Donald Trump 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他的所作所为咩嗰啲乜嘢咩种族歧视啊咩诸如此类啊啲人觉得他是就是同天主教基督教大爱包容相反。但好吊诡的就是而家就是 Donald Trump 在今年的复活节在白宫里面发表一篇讲话，是最能够捍卫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核心价值。所以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交，就对于 Donald Trump 这个人怎样认知呢，还有他们会看一下教廷是对 Donald Trump 怎样看法呢？但现在教廷和教宗就是不能够表态，除了他的联合国里面的观察员身份的那个限制。但是有很多东西你不到你不表态。举个例，现在世界进入一个网络时代，还有你 Donald Trump 对中国发动这个贸易关税战，针对的就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浪费是否应该继续。而消费主义对于天主教来讲，它是持有负面的态度，因为你不断洗钱，揸住部手提电话，是进入了一个 TikTok 一个魔幻世界，你的灵魂会堕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方济各呢他表达的态度呢是远远不够清晰的。你不能够再用三百年五百年前呢那个教宗那个地位或者态度呢是来到呢是放诸于今日。有好多东西你要出声的，不可以说我不这样我不讲得那样不讲得，这样又敏感那样又敏感。他讲一些呢是很空泛的言论。你说在这个世界在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呢更加需要爱和容忍。这些说话是放诸四海任何时候皆准，是一种很 generalized， 是一种很空泛的，我不可以说空话，是一种百搭的语言。但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你当那些教徒啊非教徒啊越来越迷失或者愚蠢的时候呢，你讲说话是要清晰一点。在这方面来讲呢，方济各是不够，我觉得他 是不够啊，称得上是一个领袖。尤其是对于1989年的时候，另一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那时的形象是很清晰的。他是波兰人，波兰团结工会领袖麻里莎呢是起揭竿起义就反共。那阵时那位教宗虽然在梵蒂冈，但在精神上面是表达很大的支持。虽然咧，佢亦都冇直接点名咧，系谴责边边或者边边。嗱，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而家梵蒂冈无论选出下一个乜嘢嘅教宗咧，佢系有一个非常之重大嘅责任。呢个责任咧，你用个标准嚟睇翻而家嘅啱啱逝世呢个咧，好明显咧，我认为佢系唔称职咯。 系嗱，我会咁评论或者系评价啦。我唔系睇佢咧讲咗啲咩，做咗啲乜嘢。 而是看他没有做些什么东西和没有讲些什么。因为这位教宗被誉为开放的教宗，譬如说对于同性恋啊，对于那些即是堕胎啊，虽然他都依然坚持啊，咁但是对于这些弱势社群啊，那些就比较包容啊，甚至他很节俭啊，这些是被人称许啦。但是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太过细微啊，我们叫做。这些不需要呢你教宗呢去 enforce 或者是叫做加持。因为个世界同对同性恋的宽容啦、或者是对年轻人那种包容呢已经是个趋势。你不包容都不得，因为周围已经是了。那你教宗你这样去加持呢，你只不过是跟着个潮流走。你不是一个创新或者一个呢你有创建的教宗，或者你再捍卫你传统天主教的价值。嗱，调转咩冇讲呢，我用返华人或者香港人嘅角度，就係喺2019年之后、香港嘅民主运动佢冇作出一个严厉嘅批评同埋立场，亦都调转同中国大陆建立嗰个临时協议逐咗两年又两年，今次逐咗四年。咁亦都係有另外一种行动呢，去对中国大陆嘅政权呢某种嘅认同啦，或者係叫做 enforce 佢啦，令到佢更加有认受性啦。咁呢啲咪就係其实佢冇做嘅嘢囉。咁而且仲有譬如话对俄罗斯嘅入侵啦都有批评，但係唔够严厉啦。嗱，譬如话对于成个天主教嘅改革，咁啲人就话佢好开明，都係我都係成日我哋讲左翼嗰种改革係唔需要你去再锦上添花㗎啦，因为已经足够啦，个世界已经。仲有好多弱势同埋好多呢需要你出声嘅，譬如话中国大陆嘅地下教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遭受到迫害，而且很多的教堂被拆毁啦，很多的圣经啦就被没收啦，还有很多的教徒被逮捕啦，甚至现在香港过去有很多一些神职人员啊，或者传教士啊，或者是传道人进入了中国大陆依然被监控啦，过关的时候被搜查啦，这些全部他梵蒂冈都没有作出一个表示表态。嗱，咁呢啲咧就系我睇到佢唔出声嘅地方啦。咁唔出声，咁系咪一个态度咧？咁当然系一个态度啦。唔出声，你即系默许，或者甚至你系叫视而不见。咁对于你掌握咗一个天国嘅权力嘅教宗嚟讲咧，呢点咧，我觉得系有责任嘅啊。 所以佢个角度嚟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吓。我哋睇喺梵蒂冈睇嘅系一个大嘅 picture。你哋咧一个地区香港嘅咧。我哋知道2019、2020年咧，你哋咧係有一個前線啊，或者叫切膚之痛，但我哋睇嘅唔同。嗱，呢個就係涉及政治啦。你咧係自既然同中國咧係建立邦交，分階段你都知道對方係信唔過，簽署咗中英聯合聲明都係歷史文件。咁你可以咧係分階段同佢交往，同埋用一個叫。KPI 嗰个呢标准去对啦。譬如话我两年我咁如果你不守信用呢，我随时可以呢係抽返出嚟。随时可以係终止。係如果你达下一个阶段你不但呢係冇进展嘅话。咩进展呢，係根据我梵蒂冈嘅要求进展。就係、呢对于地下嘅教徒啊教会啊包括基督教係少啲打压同埋迫害。但呢个呢我再讲一次係绝不可能嘅事。尤其在现任而家呢一个最高的人物统治之下。所以呢啲呢是虚妄的，即是用佛家来讲对于呢个中国啊同埋呢种种的期望啊，呢个是虚妄之事。呢啲呢是要过来人啊才知的。是吧，但呢佢而家佢问题就是佢喺梵蒂冈佢有某种欧洲的嗰种呢中心主义同傲慢的。陈日君又好咩都好。佢哋嘢啲嘢咧，佢唔會聽你嘅，因為咧，亦都喺個 hierarchy 喺嗰個結構度上邊咧，佢係大你係細，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呢啲咧就叫政治方面嘅紛爭。嗱，呢個咧係無難以避免。嗱，而家就有一種論述就係你唔應該咁樣批評教宗，佢始終係一個咧精神領袖，佢一個圖騰，係嘛？佢亦都係一個人，佢一個人咧有佢嘅局限，但係你應該對佢諒解。佢喺佢嘅能力同埋位置嗰度能够做到嘅咧，佢已经尽量做到太多。嗱，咁呢种论调又谁是谁非咧？啊，咁系咪即系话系对于教宗呢个人嘅功过，系一种世俗嘅角度，你应该有一个言论嘅自我审查咧？ 你唔应该讲咧。如果唔系就冒犯咧，你一讲到对信仰嘅冒犯咧，呢个就冇理性可言噶啦。无论你系极端嗰、那个嗰、那个信仰，无论你系基督教、天主教吓，或者系伊斯兰教、犹甚啊，所以喺呢个世界到处都系红线，到处都系言论审查嘅时候。咁对于呢一位咁嘅宗教同埋同时政治，其实系两而合一嘅领袖吓，非教徒、非天主教嘅人口系咪唔应该有一个啊好高嘅对佢一个期望同埋一个咧啊判断咧？系嘛嗱，呢个就系一个问题。 有啲人可以咁讲噶，如果教宗唔同中国做某啲交易，或者唔去同中国建立关系嘅时候，嗰啲地下教会嘅遭遇。可能仲惨啊嘛，系啊，可能佢哋更加会生存唔到啊嘛，或者佢哋嘅牧师啊、传道人嘅判刑啊，系会更加严重啊嘛，可以用一个咁嘅理由去讲噶。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叫做循环， 系咪一个伪命题定系虚妄？因为叫嗱呢、這个系呢、這个就有时啲成语就系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未试过你又点知一定唔成功？嗱呢啲 argument 咧好多时咧。系都几有力嘅，好多人信服嘅。之但系你放喺中共嗰个政治现实里边咧，我可以话你系赢唔到嘅。吓、啊，基督同埋敌基督之间嘅对立啊，系未曾有一个最终嘅结果。你而家睇英国嘅史诗就系诗人叫Milton 啊，米尔顿嘅失乐园就知啦，系嘛？而家未到末日审判，你唔好以为你一定赢紧啊，你嘅力啊系唔够噶，往往。你有有 他改变你的机会大一点，而你改变他的机会接近是零咯。 同埋在红色中国眼中，他没有任何的宗教的意识，他觉得你走上入来，你是想拿着数，他三个字叫拿着数，是吧？你想拿着数啫，但是呢你拿着数不够我对于这么多年来对于着数的计算，我要确保你拿到着数之前，我剥你光珠。呢、这个就是中共同全世界在呢个全球化嗰个秩序之下，吓、那、嗰个以往嘅嗰、那个交往嘅记录同埋最大嘅原则。咁你身为梵蒂冈，吓、啊、你用嗰种咧啊宗教啊或者善良啊或者善意啊等等啊，我唔知你啊 whatever 嘅话咧，你系一定啊，我讲句世俗啲，你系占唔到便宜嘅。但系同时你要放弃咗好多原则，你自己系唔知道。但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就会说这个呢你不要 argue。Don't argue with God， 我现在就是上帝的代理人。我希望呢今天看着风云谷的朋友或者观众呢，如果是天主教徒呢，你要有少少宽容呢，是对待一个非天主教徒对于你们贵领贵教、啊、领袖一个判断。不要呢听到一些呢就有情绪化的反应。啊，應該咧係表示寬容，你可以唔同意，你可以提出呢個解釋，但係唔好咧係將任何嘅意見咧轉化為情緒，因為咧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咧都係咧抗拒仇恨啊。嗱，你頭先所講到個改革，改革呢個詞彙啊，你放喺天主教、基督教裏邊啊，就引起爭議啦。咩叫改革？如果而家嗰啲咧極端無神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家要求你天主教同埋基督教要改革，咩改革啊？要包容同性恋，要包容变性，不能够反对，不能够异议，应该跟我哋一样提倡啊！否则咧，你就抗拒改革。点解？因为而家呢个系潮流，咁你天主教点？你而家系节节败退，系向后咧系退守，然后谂啲理由去 justify， 我、哦、或者咧，其实嗰阵时。那个旧约圣经是可以这样解的，用一种新的解法。这个呢就已经是充满争议，因为呢你刚才说这位主教出身自耶稣会。耶稣会呢他当时的出现呢是一个双重和很暧昧的意义。第一，他是抗拒宗教改革，即是圣公会，亨利八世之后是分裂了欧洲之后呢，那个连带着欧洲里面的这个 Cardinal Newman 啊，赫尔文啊，呢啲人咧，马丁路德啊，佢就要求将圣经嘅解释权，由于嗰阵时印刷术嘅普遍，系下放到各个教区啊嘅神父同牧师。呢、这个对于梵蒂冈啊嗰、那个最高嗰个权力系一个挑战啊。所以但系嗰阵时嗰个宗教改革咧个势力好大，亦都得到民心。 乃见及此咧，梵蒂冈里边咧就有一股势力，其实都系保守啊，系反宗教改革，就话我哋要用我哋嘅改革系到对抗佢嘅改革。我哋嘅改革系咩咧？就系耶稣会啦，啊，就要利用嗰阵时新兴嘅航海技术，系行出欧洲，啊，同埋咧要涉及文学、艺术，甚至科学、啊物理学，系嚟到咧系扩展啊嗰个天主教嗰个视野。嗱，嗰阵时对于梵蒂冈嚟讲，一样视耶稣会为异端，之但系咧利玛窦系耶稣会，啊，后来对中国啊明清三四百年最大的影响力的天主教，除了基督教的长老会啊、福音派之外，就是耶稣会。包括香港华人书院啊，那个咧在个驻守了一世的神父叫连世文啊 ，Father Mellon 嘅好多华人书院嗰啲咧，吓嗰啲校友都知道，佢都是耶稣会，但系佢来自爱尔兰。佢系爱尔兰的耶稣会的神父，是长期驻校，但是咧，因为佢是爱尔兰人。佢系极度憎恶啊！喺呢个英国对香港嘅殖民地管治，但系佢系有好多教科书嘅作者。咁你话对于连世文校长吓呢个咧香港华人嘅校友啊，系有冇对于呢一位嘅啊即系长辈啊吓，当然系充满敬意啦吓。放诸佢喺香港呢个政治环境，亦都系一个微妙嘅角色。所以咧，千祈唔好以为咧啊，天主教同基督教咧不能够涉及政治。是理想不涉及都不得，虽然政治这件事是好，有时候可以很污秽，你可以说什么都政治化也是不对，政治这件事本身你可以说视之为一种视之为撒旦，但是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由那时天主教的赎罪券的争议已经是政治纷争，因为涉及钱嘛，所以在这个世界充满纷争、迷惑和焦虑的时候，下一任梵蒂冈的人选是非常之重要。因为你既然连 Donald Trump 又信不过，那边那个呢又是一个教父，是吧，叫黑帮头头，是另外全世界基本上信仰崩溃，恐怖势力呢是高涨。那阵时你真正基本的信仰和道德的力量在哪里，伦理家庭的价值观在哪里，现在全世界都在迷失。所以而家呢个方济各之死咧，点解系一件大事？啱啱死喺复活节嗰日，到底有乜嘢特别嘅意义？啊，呢个咧啊，我同你都冇答案啦。呢个咧，唯有聪明嘅风云谷嘅观众同埋听众朋友自己去慢慢思考，系嘛？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